加赛，冰岛以2-1击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1-3不敌匈牙利。冰岛将会同匈牙利争取一个决赛州席位。波斯尼亚、斯洛伐克和苏格兰分别都要互射12码击败对手过关。延迟一年举行的欧洲国家杯，24个决赛州席位仍然有4个未尘埃落定。16队未能够晋身决赛州的球队分成4条战线，每条线以淘汰赛方式决出1队，去定出余下4个决赛州席位。另外3个席位分别将会由斯洛伐克对北爱尔兰、塞尔维亚对苏格兰以及北马其顿对格鲁吉亚的胜方夺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瑞士法郎0.917，加元1.319，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679点，升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26美元，卖出1897.0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早上8点，台风灿鸿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同埋有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兰开下道一段咧都比较挤塞噶。去沙田方向龙尾在亚街路街，去尖沙咀车龙咧排到去浸会桥面。另外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在光板田村。另外亚公角街去返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龙尾在锦泰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岑日飞。香港的繁荣稳定全靠以前的香港人很勤奋、很拼搏，能够承担责任，并且懂得灵活应变，这些就是香港精神的特色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日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嘟嘟，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 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先交代一些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午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个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个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我哋肺炎嘅疫情咧，一路而家反弹紧啊！见到数字，寻日咧就最新咧就系话有18宗嘅确诊，14宗咧系属于本地感染嘅，咁都系9月7号以嚟一个高位。咁而其中咧就见到14宗本地感染里边咧，有11宗咧都系嚟自一个院舍啊，国宝之家，咁嗰度咧就有11宗确诊啦。另外仲有一宗源头不明个案嘅。咁政府寻日都开记者会咧，就交代啦，谂住有啲措施咧，希望能够加强控制到疫情嘅，当中包括就话。会加强检测啦。今日开始咧就延长46间普通科门诊派发深喉唾液收集包嘅时间，个时间就星期一至五上昼九至下昼一，下昼两点至五点，咁呢个就会延长啦。另外咧就话研究下系咪喺四区咧做一啲临时检测中心嘅，包括有葵涌、九龙城、尖沙咀同湾仔，针对太弱人士嘅特定群组咧都会做一啲检测。另外咧亦都针对到酒店嗰度啦，因为 station 嗰度多人派对，成日都见到。咁而家卫生防护中心都话咧会发啲。指引咧，俾業界啊，嗌佢哋咧就要加強防控啊！呢個疫情嘅爆發，亦都要提醒業界咧要保持社交距離，就建議咧就唔好俾嗰啲住客咧唔同家庭嗰啲住埋一間房，又喺間房度開派對添，呢啲就嗌佢唔好啦。仲有一招就政府要諗下，係咪都要修例咧，就係去到做一個強制檢測嘅。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118723111，而家個勢頭就似乎反彈翻，咁點睇咧？我哋使唔使要做多啲措施咧？打嚟讲下你睇法，18723111。头先讲有多新招啊，不如逐样讲下先。其中咧，请嚟业界倾倾有关酒吧方面嘅，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会长梁立仁喺电话旁边噶。早晨，梁立仁。 早晨。 系啦，都关注酒吧嗰个情况啦，因为见到嗰个群组，其中嚟自嗰个 China Secrets 嘅群组，寻日又话多一个人啦，咁亦都话去过另一间嘅酒吧添。你哋酒吧业界点睇啊？ 如果我哋酒吧业界点睇啊？咁其实如果讲酒吧咁，其实好多自从我哋由18号开始开翻之后嘅，咁其实传媒啊或者政府啊一啲公开嘅媒体里面都讲到酒吧有问题，咁其实好多即系我哋其实好似琴日同食物局开会嘅，都或者同传媒去记者会都有讲到，其实酒吧系得一宗确诊，跟住再传开去，咁其实好多其他嘅報道啊，無牌酒吧，咁酒吧嘅你冇牌嘅，點樣叫做酒吧？嗰啲叫做嗰啲叫無牌賣酒處所。咁其實我哋其實都幾無奈嘅。我哋幾無奈就係、是、即係一聽到酒吧兩個字，其實就大家都好似好緊張或者好大件事咁樣。 你哋見過政府啦，咁有冇聽到政府個風點啊？問你業界咩意見啊？ 其實琴日同食衛局開會咧，咁啊副局長同埋啊副處長，咁就我哋開會裡面都冇提到話去封我哋，即係話停業裡面嘅。其實大家都好好溝通啊，係大家揾啲方法，即係食衛局有好多，例如佢哋好似通風嗰邊，佢哋比較專注啲嘅。咁佢哋講好多建議，我哋業界應該點樣做啊？咁我哋好似我哋聯會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我哋推出咗個承諾約章，咁啊點樣令到酒吧創咗個無毒空間啊？另外一個健康申報表啊，點樣將佢做填表？已經而家推行緊，已經我篤個 QR code 個顧客入嚟已經可以就咁用個手機篤一篤，已經可以去填到份 form 啊，咁幫助 幫助當局，如果真係有感染個案嘅話，可以追蹤到源頭。咁其實我哋業界都好合作啊，同埋配合啊，處方去做。咁處方其實琴日都冇講到話要停或者咩。咁係其實大家去傾一樣，點解令大家可以同個病毒共，即係一齊去共存，而唔係一刀切啦。 嗯，通風嗰度冇具體啲講啲咩，因為之前有啲業界都話啊，加通風唔係咁易嘅，有啲冷氣系統嗰啲改動嗰啲。 其實唔係嘅，因為好多業界咧，即係我除咗我就畢業界啦，咁另外好似之前我哋都開過會，咁下個禮拜都會開會，咁其實都幾密嘅。其實食衞局嗰邊都好協助我哋，或者配合大家，即係建議一齊去做好嗰個防疫措施。因為我哋每個牌照裏面咧，基本通風咧，即係通風嗰項咧，我哋牌照裏面逐牌咧都已經有個特定嘅規條喺度啊。咁都要做到一啲特定嘅，即係佢哋嘅街拉先至可以再逐牌。咁而家食衞局佢裏面再一個指引過嚟，咁我哋咪配合去做啦。 但係咁你係應該基本之上㗎啦，通風系統唔係要逐牌嗰個程度啦，係咪？即係局方冇要。 其實差唔多嘅啫。 都係嗰個要求嘅。 是佢会多少少囉，而家每六次咁样㗎嘛。是啦，咁其实业界嘅，即係如果话俾你听，我哋酒吧其实都今年嚟讲即係未完一年呢都停咗101日啦。咁啊上次两个月零一个礼拜。咁其实我哋业界嘅为咗开业啊，或者配合政府去一个措施，可能个时限上或者个限聚嘅人数上面可以增加俾我哋營業到嘅，咁其實即係我哋大家同食衞局邊開會，佢想我哋做咩嘅，咁希望佢都俾個指引我哋。咁其實呢次好似琴日開會嘅，咁其實大家都傾得好好嘅。 有啲講法就咁樣嘅，因為而家都有人討論到話係咪要停翻酒吧咧，有啲就話不如咁啦，你就警方或者政府部門啦，加強執法，邊啲違規就係唔俾嗰啲開咯，其他全行就唔好一刀切咁樣停曬佢咯。同唔同意加強巡查呢個方向咧？ 其實加強巡查咧，其實我哋本身業界咧，當然我哋有呢個嘅酒吧批注嘅持酒牌咧，都有1400多間。咁你話個數量多唔多？咁當中可能有啲真係即係可能停得耐啦，有生意做有客嘅，咁佢哋可能唔係咁守規矩。咁其實我哋業界都一路呼籲緊佢哋，喂，因為你嘅疫情可能再嚟，咁我哋大家業界都要遵守多啲或者加強多啲防疫措施啊，因為政府次次都係封我哋先啊，就放我哋最尾㗎嘛。咁我哋其實都驚㗎嘛，咁我哋應該係即係如果開得嘅話，或者呢段時間應該我哋再去我哋加強嗰個呼籲業界裏面跟返個規矩呢。 我又想問返，其實你同政府開會應該係前日係咪，應該係 前日 開會嘅。 OK， 好。 係呀。 好啦，想問下啦，咁而家出咗即係有啲所謂酒吧群組出現之後啦，咁你哋生意有冇受影響啊？你快見到。 其實生意就冇乜影響，因為本身都唔係好。 係 啦。即係好似你哋覺得即係好似放返咁樣。咁基本上可能係禮拜五六先至會多啲生意，平日基本上因為好多我哋酒吧而家基本上到12點就二人限聚，咁啊好多 booking 啊或者開 party 都已經唔係喺我哋度啦，即係你見到即係政府都講點解酒店要封，因為佢都見到個情況太嚴重。其實好多即係我哋酒吧業界持牌嗰啲，其實我哋好無奈嘅。即係我哋持牌嘅，我哋就跟足規矩或者呢段時間裏面做好多嘅嘢，去同政府配合啊，一齊去共同抗疫啊，咁反而衍生咗一啲好多無牌或者唔係你覺得應該係要開 party 嘅處所而開緊 party。係啦，咁反而如果嗰啲情形，我哋都有同處方反映嘅，咁佢哋都明白到個情況，咁就我哋自己持牌嘅就做多啲啦，咁亦都希望處方啊或者警方咁咪多啲打擊啲無牌嘅處所啊，或者好似聽到琴日所講，即係新聞所講，政府都考慮硬性規定酒店佢要點樣客人點樣入啊，係咪一家人咁樣？其實 都一件好事。 嗯，可能我问埋有啲专家都话谂下系咪要收紧啲措施嘅，咁头先讲到啦，酒吧系咪要删啦？呢、這个其中有人提啦，另一个就提就话，不如之前都提过啦，就话嗌啲酒吧嘅顾客就唔好除口罩，咁就摄支饮桶落去口里边饮酒咁样，呢啲有冇得谂啊？呢啲 有冇得谂？其实讲真啦，即系如果真系个疫情真系爆发嘅。咁我哋又唔想停業嘅，咁期間我哋其實而家都做咗好多，例如好似承諾約章啊或者咩嘅。咁如果真係再爆發多啲嘅，咁如果政府係同我哋傾，即係我哋業界願意做嘅，你叫我啲客人如果要著曬防護衣先至可以入嚟飲嘢嘅，而去代替咗停業嘅，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到嘅。 O K， 即係乜都肯做啦。總之最緊有得開係咪啊？ 開得係啊，係 即係攝飲桶落去口罩度啊，甚至防護衣都得係咪啊？最緊要有得開。 係啦，係啦，因為而家唔開咧，其實、okay. 因為政府都講咗第四次嘅如果爆發嘅咧，佢冇賠償啊，因為上次都已經講緊賠咗好多錢啦。 O K， 咁我哋業界嘅亦都唔想去停。其實政府、即係我哋同食物開會嘅，咁、佢其實都冇個意思話一定要去停或者咩。其實大家諗個方法點樣去做好嗰個防疫措施啊。 O K， 但有冇客咧？如果你真係去到防護衣啊，去到攝口罩飲桶入口罩裏邊啊咁嗰啲，有冇客啊？ 咁就如果個疫情爆發得咁犀利嘅，咁其實就唔係淨係我哋酒吧行業啦，其實即係全民都要抗疫，即係大家都辛苦嘅。咁、亦都明白到，咁我哋自己酒吧業界比較靈活啲嘅，咁咪當一個 gimmick 去開下 party 咯。 OK， 冇得 party 啊，而家人數有限制呢、這個。喂，多謝曬你先啊，阿梁立仁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梁立仁咧就係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會長，電話87231，大家要打嚟講下。而家政府提緊嘅一啲嘅措施啊，加強檢測啊，或者四區設一啲臨時檢測中心啊，另外針對酒店嘅情況啦，有成日開派對嗰啲，你都可以打嚟回應一下嘅。另外睇翻疫情咧，就尋日見到14宗本地感染咧，有成11宗都係嚟自咧就係葵涌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國寶之家。咁究竟而家啲院舍嗰個運作情況係點咧？點解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邵家俊一齊傾下噶。早晨，邵家俊。 喂，早晨，早晨。 咁啊，讲讲其实你认识呢间院舍嗰种运作模式，而家大概系点样噶？ 其实咧，就好似一般私院咁样啦。咁咧，本身咧，佢都系攞综援嘅，即系综援级嘅院舍嚟嘅。咁所以咧，可以想象咧，即系佢哋嘅设施啊、装备啊、人手培训啊，都系啱啱过关嘅啫吓。即系如果唔过关，佢又即系政府又唔会资助佢。咁佢带佢啱啱过关嘅啫，咁样。咁咧就又會有同我哋成日想象嘅一樣啦，空間太少啦，人手比例好低啦，有好多影子員工啦，咁亦都有亦都有好多臨時工啦，咁樣。咁正話我講，即係佢哋嗰啲好多時候嗰啲私院咧，嗰啲員工嗰個意識低到一個地步咧，因為好多係外勞啊，即係可能係我哋見過嘅就係、是、即係一套衫咧。就係、是、著住之後咧，或者係佢嘅保護衣都好啦。但係換片同埋餵飯都係嗰套衫、手套啊，有時戴有時唔戴咁樣嚇。呢、啲就係嗰啲防疫措施嗰個質素啊。即係有時唔係話你有冇錢買啊，買咗之後咧，你點樣用啊？嚇、咁而家社會處咧就之前咧就俾咗3輪錢咧，俾嗰啲院舍就買一啲防疫裝備㗎啦。咁所以而家啲私人安老院咧。就算係中援級嗰啲咧，都唔可以話冇錢買嘅啦。咁但係買咗之後，究竟佢點樣用咧？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呢、這個就連社會處同埋衛生處咧，成日都忽略咗。我哋講過幾次咧，佢都唔應我哋嘅，就係、是、關於嗰個空氣質素問題啊。即係其實你今喺院舍裏面咧，其實咧即係入到去嘅話咧，都聞到一陣即係宿嘅味啦嚇，尿壓味啦咁樣。好翳焗嘅味道啦，咁其實呢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是、嗰個換氣功能咧係缺乏咗啊！佢冷氣機有冷氣，但係冇換氣，咁結果咧就啲病菌成日混咗喺度。咁我哋如果參考翻啦，你話一般病房係講一個小時6次換氣嘅，隔離病房咧係一個小時12次換氣嘅。當然我哋唔可以用病房嘅標準，但係你都唔係冇換氣啊，係咪？一個小時係0次換氣啊，咁呢個係搞到嗰啲病菌咪成日混咗喺度咯。再加埋又冇嗰啲消毒系統，我哋希望咧可以有紫外線嘅冷氣消毒系統啦，有抽氣機啦，增加室內嘅換氣啦咁樣。 啊，呢啲我覺得而家對住國寶之家呢啲私人院舍咧，係要即刻做就係做呢啲措施。 嗯，頭先你描述嘅情況都幾令人擔心啦。我想問下，譬如香港整體嚟講，多唔多呢一種級別嘅院舍嘅？ 嗱，我哋而家全香港有740多间院舍，里面有500多间咧，就七成咧系私人安老院。咁、私人安老院里面咧，就可以好悬殊啦，可以有啲系3-4万元个月嗰啲，咁当然系好即系酒店级啦。咁、但系咧就更多咧就系、是、综援级嘅吓，即、系可能讲紧8000元、7000-8000元一个月嗰啲吓。咁、你咁啊，佢7000-8000元一个月系佢收你嘅、哦。系擔埋盈利喎，咁所以你估下佢可以俾到啲咩你咧咁樣？而呢種咧，我咁喺私人安老院裏面咧，係佔超過一半。 哇！咁計落都，你譬如70-700，即係409间都有200多间係可能頭先你描述嗰種狀況咯。 唔係喺500多间裏面嘅一半，即係可能都係200多间係可能係咁嘅情況。 另外咧，喺呢啲嘅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裏面咧，啲院友係外出嗰啲安排點樣嘅而家？ 嗱，佢梗係話唔俾你出去啦。咁但係知道即係即係安老院人手比例咁不足咧，啊人手咁少咧，其實咧佢邊個睇到你咧咁樣啊？又或者佢如果佢個院友堅持要出去嘅時候，那個衝突發生嘅時候，佢哋點樣處理咧？咁結果就可能係就會欺善怕惡。咁你惡啲嘅話，未嗱，隻眼隻眼閉俾你出去咯。嗱、國寶之家咁啊，張竹君醫生講咗明啦，其實佢哋好多嗰啲自由活動啊嘛。咁其實唔係淨係院舍內嘅自由活動，有好多係行出門口食煙啦、行出門口買喺出邊嘅嗰啲便利店買嘢飲啊、買嘢食啊咁樣。咁呢啲知道呢啲院友咧係有啲係弱智人士啊、精神病康復者啊咁樣。咁佢哋本身行動係好自如㗎嘛，咁、所以佢就會行咗出去，出面都唔出奇。咁雖然而家就話啲私人安老院呢就唔俾外面嘅人入嚟探嘅院友啦。咁、但係入嚟就唔得啫，但係出去就成日都有㗎嘛。咁、所以呢種情況都係嗰啲舊問題啦，即係空間太少，人手比例不足，有好多影子員工，好多臨時工，好多外勞，咪結果咪咁樣咯。 咁點樣好咧？你覺得？因為而家頭先你講到裏面有咁多問題啦，喂，環境又唔好啦，咁如果困喺空間度又可能辛苦，但係出去咧又驚啊，同出面又有接觸，又有其他感染嘅風險，點好啊？咁呢度， 我覺得咧就其實幾樣嘢第一要做嘅，即係我講咗啦嚇，即係嗰啲嗰啲防疫意識要提高啦，係咪？要有足夠嘅監管啦。咁社會處就話佢自己會有監管嘅，咁但係。呢啲講呢頭講完咧，七月我問過社會處，究竟嘅呢啲防疫裝備同埋相關知識係咪足夠咧？社會處就話衛生處會定期監管嘅評估嘅，咁但係國寶之家又爆咗，即係嗰啲即係員工嗰個防疫質素嗰個問題又出現咗呢啲問題，咁所以呢啲嘢究竟係咪即係有事發生？佢就話會有做，冇事發生咁佢就不了了之咧，咁樣呢啲要留意嘅，呢第一點。第二點我就係講嗰啲咩冷氣，即係嗰啲換氣系統咧，嗰啲又講咗啦，嗰啲一定要做翻嘅嚇。咁、第三樣嘢就係嗰、那個中招嘅院舍咧，我諗冇得講噶啦，一定要做緊全個院舍嘅員工啊，嚇唔係淨係院友啊，要做強制檢驗噶啦，檢測噶啦，即係中過招嗰啲一定要做強制檢測，並且係要定期檢測。啊，英國咧係講緊。7日檢測一次嘅，如果啲中招院舍嚇，咁、香港而家衛生署講咧就話要14 day 先檢測定期檢測一次，咁、我覺得呢度仲有空間可以改善嘅嚇，咁、呢個係一定係唔係淨係中招嗰日去檢測啊嘛，係嘛，仲要定時7日好14日好咧，呢個都要咁樣做。咁至於係咪其他院舍啦，冇中招嗰啲其他院舍，殘疾院舍好，安老院舍好，嗰啲員工係咪要都係一定要？強制檢測咧，我就係同意嘅。所以咁你話去院舍以外嘅其他社會上其他角落係咪？其他行業係咪要強制咧？呢、這個可以再討論。但係呢啲高危嘅行業中咗招嘅，或者係高危嘅呢啲咧，我就覺得係要強制檢測嘅。 頭先講強制嗰個唔係包員工就是、你心目中係， 我講係包埋員工嘅嚇。 咁住喺裏邊嗰啲人咧，嗰啲 當然要啦， 都一齊全 係要啦，因為大家要知道咧，喺院友喺院舍爆發咧，嗰啲院友係最脆弱嘅、即係無論係安老院定係殘疾院嗰啲院友本身。 其實佢哋係最脆弱嘅、嗯，即係你傷風佢就感冒，你感冒佢就肺炎嘅，即係即係咁，所以梗係要第一輪。不過我就想講，即係大家就可能好關心嘅就係院友個情況、嗯，我就覺得咧院友情況同埋咧院舍員工個情況係互動嘅、 嗯 啊，即係如果淨係搞一邊唔搞一邊咧。其實係冇用嘅， 嗯， 好，咁呢個係應用埋喺懲教院舍裏面一樣嘅， 嗯 ，OK， 好，最後一分鐘我想問埋咧，就頭先你一開頭提嗰個意識嘅問題啦，有時有物資可能個意識不足咧，用起嚟都冇效果啊，呢、嗯、環點樣搞咧？呢環 呢啲就真係要衛生署去教㗎，係咪？ 嗯， 啊，可以有幾種做法去教嘅，衛生署可以即入去教啦，或者係其他津助院舍嘅同事可唔可以入去教咧？ 嗯， 啊、即係有啲即係院舍裏面我話啦，好多唔同嘅質素啦，係咪、嗯？有啲高質素啲，有啲低質素啲嚇、啊，有啲係政府資助級，有啲係講緊係綜援級。咁呢啲係咪需要可以你教我，我教你咧咁樣？ 嗯， 咁呢啲喺短時間內發生嘅要。 嗯，好啊，咁多謝曬邵家臻先同你傾呢度，多謝曬你啊，邵家臻咧就係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電話繼續18721，大家打嚟一齊傾下噶。講到香港疫情嗰個情況，而家就尋日14宗嘅本地確診，11宗都嚟自一個院舍嘅。點睇啲情況咧？或者你有冇去過啲院舍見到嘅情況係點咧？打嚟一齊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选举第二场电视辩论能不能够举行成为疑问。总统辩论委员会宣布，为了保护参与辩论人士的健康和安全，第二场电视辩论会在今个月15日以视像形式举行。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扬言不会参加，批评虚拟形式会被主持人打断他的讲话，目的是保护他的对手。特朗普说自己已经不具传染性，可以马上投入竞选活动，反建议在今个月22日举行面对面的辩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一方同意进行视像辩论，批评特朗普明显是不想面对选民针对他防疫和经济缺失的提问。若果要改在22日举行，拜登一方亦都没问题，目的是要令到特朗普无法回避被问责。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白宫希望有更多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援助计划能够在大选之前获得通过，但是他表示美国经济并不一定取决于一个援助计划。库德洛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总统特朗普认为国会现时应该转移商讨独立的议案，令到关键的内容得以通过。特朗普政府所提出的方案是向陷入困境的美国航空公司提供援助，并且建议向每名美国国民发放$1,200。不过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说，随着民主党和共和党重新就援助计划进行谈判，他认为计划必须涉及广泛的范围，以协助民众应对疫情。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言人表示，首相准备在脱欧过渡期结束之后，即使没有达成协议，亦都会全面脱离欧盟，形容现时时间紧迫。发言人说，约翰逊仍然相信英国能够同欧盟达成协议，强调在努力达成协议方面，英方有明确的承诺。约翰逊早前表示，英国已经脱离欧盟，到出年1月1日，英国政府将会完全收回对英国的资金、边界和法律的完全控制权。回来本港，牛头角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女子死亡。事发在凌晨4:多，一名女子在牛头角道和安善道交界过马路的时候，被一架驶至的的士撞倒，重伤昏迷，救护员到场将她送往联合医院抢救，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正在调查意外原因。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97，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319， 英镑对美元 1.294， 欧元对美元 1.17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9。 日经平均指数报23668点，升2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42美元，卖出1899.4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同埋有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噶出九龙方向啦。咁近住大榄转车站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啱啱发生嘅啫。咁而家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啦，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噶，咁揸车朋友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而家青山公路嘅交通状况咧，就系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都花园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车龙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噶。青山公路出九龙近住丽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崇正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崇正新村一段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啦，同埋朗天路上翻元朗公路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对出咧，又系有多车相撞啊，快线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重复多次。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对出快线啦，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科学园；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龙尾就光板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院。 Better than 20 years ago. Don't let it dominate. Don't let it take over your lives. 他话自身感觉比二十年前更好，呼吁大家不要被病毒支配生活。 但是白宫感染群组扩大，拜登说希望特朗普染病令美国人明白到戴口罩的重要。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没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和客户的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没有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在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不明白，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020年10月9号新增18宗确诊，当中11宗涉及残疾院舍国宝之家。 46间医管局诊所今日起延长免费派发样本收集包时间。 6宗针对何俊尧投诉不成立，总裁判官称没有表达政治倾向。 特朗普拒绝视像电视辩论，拜登团队斥对方不想面对选民。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新型肺炎的情况，昨天香港18宗确诊，14宗是本地，当中就有一宗是源头不明的，咁见到数字升翻啦。咁睇翻如果睇一个礼拜的数又点咧？过去七日咧加埋本地个案有35宗，咁如果用礼拜嚟比较嘅话咧，呢、这个礼拜升咗成三倍添嘅。见到咁嘅形势，政府就话会加强一啲检测啊，喺啲地方谂下系咪做一啲检测中心啊，针对啲特定群组，譬如太弱人士啊。嗰啲做強啲檢測啦，另外就係都提醒酒店嗰啲唔好成日搞派對啊！呢啲夠唔夠咧？大家打嚟講下嘅1872311，1872311，聽下聽眾嘅意見先。又話楊女士啊，楊女士你好， 係早晨主持， 早晨楊女士， 係啦，我想講講嗰、那個殘疾院舍嗰個問題 啦。好啊，好啊， 因為咧我係有人喺裏邊噶啦，佢就係輕度嘅，咁依家嗰個長者嗰、那個院舍呢，因為佢你仲係控制得到，可以唔俾佢哋出去。但係呢殘疾人院舍呢，尤其是私人嗰啲經營嗰啲院舍呢，就真係好似冇掩雞籠咁樣㗎。如果佢係即係中度或者輕度，尤其是輕度嗰啲呢，佢係會出去㗎。佢係會出去買煙仔啊，買早餐、買麵包啊嗰啲，因為佢唔鍾意食裏面嗰啲嘢，佢就會出嚟㗎啦。咁、我再想講下院舍裏面嗰啲重度嗰啲呢，即係佢流晒口水、鼻涕啊嗰啲，你戴住個口罩呢，根本一日呢你十個口罩都唔夠去濕㗎。咁呢人手院舍人手又不足啦，咁你睇得佢呢一個，咁佢嗰個已經屎石石，佢唔舒服佢又掹咗去，咁你睇唔得到嘛，嗰啲人手唔夠㗎嘛，咁呢個係好嚴重嘅一個問題囉。咁所以你話國寶嗰個之家嗰個爆發咁犀利呢，真係都唔出奇嘅。如果我哋唔係正視呢個問題，或者政府應該諗下乜嘢辦法可以幫到啲院舍，尤其是你話可唔可以即係話緊急就冇辦法㗎啦，以後即係咪輸入外勞啊嗰啲咁嘅情形啦，我就應該 嗱。頭先同阿邵家春傾咧，佢提過一點啊，即係有啲院舍員工意識唔係好夠喎，有時俾埋裝備佢都用得唔好喎，你有冇見到呢啲啊？ 嗱，呢一啲咧就唔多嘅，因為佢話佢用得唔好，佢唔通唔保護自己咩？呢一樣反而就唔係，佢哋嗰啲員工咧，反而就會好保護自己嘅。 哦，即係對自己好，但係對啲院友咧。 啊，對啲院友咧，佢唔係唔想保護，有時真係即係問心講句，一個人負責咁多人，又要換片，有啲仲要換片噶嘛，咁咧即係做唔得到100%咧，依啲都即係情有可原，或者係可以理解咯，可以講話理解咯。 嗯，多謝曬楊女士啊，同你傾咗先。好，仲有阿林先生添啊，林生你好。 係啊，郭林早晨。 早晨，林生係，請講。 係就我想反映一下咧，就我十一嘅時候咧，其實喺蘭桂坊見到啲情形啊，咁啊就實證咧嗰個時間見到啲酒吧咧，係完全好似即係有疫情之前嘅嗰個環境啦，就啲人鬼鬼啊都帶出嚟啊，就根本即係完全冇咩所謂嘅隔絕嘅措施。 即係本地同外籍人士一齊飲酒啦，你意思係咪？ 係啦係啦，即係我意思就係完全嗰個氣氛咧，同埋嗰個當時嘅情形咧，已經係睇唔到有任何嘅防疫嘅措施喺度。咁我覺得就即係咎由自取咯，係嘛？即係而家咁樣情況，即係當時嘅措施係完全都忽略咗嘅時候咧，咁而家就唔可以怪得第二個啦。不過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其實而家香港嘅咁樣嘅問題咧，都係真係即係自己香港人咎由自取嘅，因為其實你睇翻遠少少，就喺國內咧，就呢一個十一假期咧。有8亿多人喺度 travel， 咁啊大城市有大城市 travel， 川州过省咁样 travel， 咁佢哋一啲問題都冇嘅，係咪？即係 so far 到而家睇到，咁所以我諗其實即係我哋唔使抄其他嘅作業啦。即係其實而家我哋喺度傾嚟傾去咧，都係講緊喂一加一等於幾多？其實個答案已經喺度㗎啦。其實我哋應該就係跟翻即係國內嘅做法，有大城市嘅做法，有即係全國嘅做法。咁我哋即係去 copy， 然之後咧，如果我哋真係可以做到呢個全民嘅一個檢疫，可以杜絕呢個源頭嘅時候咧。其实我哋呢啲咁嘅话题已经唔使再继续噶啦。 嗯，点样做到全民检疫咧？强制噶啦，靠都系。 我觉得系咯。 嗯 嗯嗯。呢个事实摆喺面前，你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我哋呢个话题咧一路咁继续。我谂下个月又会倾呢个问题，过两个月又会再倾呢个问题。即系而家我哋讲紧嗰啲嘢咧，冚唪唥都唔系治标嘅，都系治，所以都唔系治本嘅，都系治标嘅一个即系好表面嘅一个做法啦。 嗯 ，OK， 好，多谢晒林先生嘅意见啦。讲到酒吧嗰个观察，仲有李女士添噶，李女士你好。早晨，早晨，李女士，李女士是你啦，系可能听紧电视嗰边啦，系咪唔知？李女士你好，唔紧要，我哋尝试再。啊，李女士你好， 系早晨， 系听翻电话呢度先，我哋喺电话呢度倾啊，好嘛？ 啊，点啊？ 听翻电话呢度，你直接喺电话度同我哋倾啊，好嘛？ 哦，得得得， 唔系唔系，嗱，不如咁啦，李女士，你不如熄咗你嗰、那个听 电视啊， 系啊，熄咗个电视先，可能佢、我 唔好意思， 我惊佢对你有干扰啊，因为佢迟啲时间。O、okay, K， 好，直接同你讲啊，好嘅。 我几年前咧就喺嗰啲牛头角嗰啲安老院做过，咁、我就谂住做一阵咧，点知我做咗半日走嘅，因为咧里边嗰个环境好恶劣。首先咧，即系嗰啲阿婆阿公瞓嗰啲床咧就好污糟嘅，一阵味嘅，成间嘢都。咁咧就嗰啲阿婆咧就。受到一條骨，咁啊有一個婆我仲好深刻印象，佢喺度叫，即叫啲姑娘埋去，佢就冇人理佢。嗰啲姑娘咧就幾個好遠嘅，就喺度即講笑啊自己喺度。咁啊另外咧沖涼嗰度咧就我遠遠睇到咧，佢就嗰、那個蒸氣咧嗰啲煙啊，煙霧瀰漫就出唔到去嘅直情，成間院舍咧就好焗啊，我覺得就一陣味啊，同埋一陣嗰啲宿味啊。喂， 系听紧听紧、 即系就咁样咯，即系我觉得政府就冇资助嗰啲安老院，即系穷嗰啲啦，我谂系。咁佢而家咧，我行过佢内埋嗰度咧，都成日请嗰啲助理啊，根本佢就成日请唔到人，唔够人手。 嗯，即系呢个环境会唔会都系即系，万一一个有疫症就容易惹去咧？ 个观感对佢就系好污糟啊，即系周围啲嘢好似，即系冇人理咁样嘅事情系。 OK， 好，咁多谢李女士分享先啦，讲到有啲院舍之前嘅一啲观察，多谢打上嚟先。好，继续打嚟倾下1872311，1872311，点睇而家我哋疫情嘅情况咧？政府就话有啲检测嘅措施都谂紧嘅，呢个方向你系点睇咧？打嚟讲下1872311，1872311。好啦，千禧年代嘅请嚟专家同我哋分析下先。电话旁边请嚟由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一齐倾下噶。早晨，许树昌教授。 系，早晨你好。 又讲讲嗰个形势先。而家就18宗，寻日14宗本地感染，就见到9月7号以嚟嘅高位嚟嘅。你点睇成个势？ 而家嗰个数字都令人担心啦，因为个数字上升紧，同埋嗰个源头不明嗰个比例都系比较高。 系，尋日比例就低嘅，尋日1宗，因為佢多嗰個院舍嗰、那個數字啊嘛，嗰度。 係，但係我哋即係拉運7日咁睇咧，就都係比較多嘅，即係近排有10多個案係源頭不明。咁源頭不明嗰個比例高咧，咁就難搞啦，因為嗰啲相關嘅咁啊接觸者你都揾唔到好多度。 其實反映緊啲咩咧？係反映第三波未斷尾係嘛？定係其實可能有所謂第四波開始緊，有啲人又咁講。 第三波一直都未斷尾，即係中間最多都係得幾日冇本地個案，咁就呢個反映到嗰個社區有好多個層面都有呢個隱形傳播鏈咯。 所以諗翻轉頭係咪應該即係睇定啲先至鬆咧，斷咗尾先至放鬆啲穩陣啲啊？都係 嗱，咁始終政府要平衡個市民需要、業界嗰個生存空間同埋嗰個疫情控制，咁佢今次係放得慢嘅喎，其實。即系你睇到佢一台两位，佢都等咗3个礼拜先至放到4位。即系佢今次就唔系话上次6月尾嗰次咁大手笔啊。咁但系始终呢个系一个高度嘅传染病啦，你一放嘅话咧，嗰、那个爆发风险有时会增加，同埋亦都好视乎业界系守唔守规则啦。 而家咧，尋日見政府開記者會啦，講咗啲方向，都似乎重點都喺檢測嗰個方向嘅，或者逐點就同阿許教授嚟傾傾先啦。首先佢就話加強檢測，就係四十六間普通科門診派樽嗰啲時，派嗰啲深喉唾液收集包啦，叫做延長個派發時間嘅。呢個點睇啊？呢個 哦，呢部分就係好重要嘅。 嗯， 因為社區咧，其實就有唔少人咧，就可能冇咩症狀或者好輕微症狀。佢未必走去睇醫生嘅， 嗯， 咁而家呢個醫管局嘅門診咧，就提供咗個機會咧，俾呢啲好輕微症狀嘅人可以去驗呢個深喉唾液，咁亦都係會有效，幫我哋揾到邊啲係帶緊病毒而佢自己唔知嘅，咁、 嗯、 可以係有即係有效咁樣截斷嗰個散播同埋嗰個傳播鏈。 嗯嗯，但係如果派一至五咁啊，夠唔夠咧？使唔使再做多啲啊？如果呢環咁緊要？ 咁佢而家个数量增加紧啦，咁我相信佢应该有空间可以再增加，同埋即系尽量嗰啲时间系要方便啲市民，可能翻工前可以遇到啊。咁如果方便嘅话，自然会多人去咯。 嗯嗯，另一个咧就话研究喺四个区咧做啲临时检测中心，就系话针对啲社区出现爆发群组嘅地点嘅，譬如而家谂紧就葵涌、九龙城、尖沙咀、湾仔做啲检测中心，呢、這个点睇咧又？ 佢有四個固定中心都係好事嘅，即係譬如如果萬一你有啲地區性嘅爆發，咁你有一個大嘅場咧，係可以俾你好快咁樣可以安排到去市民就走去驗。咁呢個就好似即係我哋之前已經有一班醫護人員已經係上次嗰個自愿性檢測已經係好有經驗啊嘛，咁你好短時間可以召集到人去幫手嘅。 嗯嗯。咁呢站會唔會成日搬嚟搬去要如果追住嗰啲群組變嘅話，會唔會？定系固定就得噶啦，应该 佢暂时嗰啲场佢系方便嘅，佢咪固定咗先咯。咁但系始终都要睇翻个区域啦，当然吓。咁社区都有唔少嗰啲社区礼堂啊，或者其他嗰啲体育设施。如果你临时好急咁样用，都应该用到嘅。即系例如啱啱第三波爆嘅初期嘅慈云山嗰个群组都好令人担心嘅。 嗯嗯。 咁当时如果有呢啲中心系可以用到嘅话咧，就可以快啲系帮嗰啲当区嗰啲市民系做一个检测咯。 嗯嗯。另一招见到啦，就系针对泰裔人士呢个特定群组做检测嘅，嗌泰国总领事馆帮手啦，派嗰啲样本瓶啦。另外亦都会借助啲非政府机构咧协助去到揾啲泰裔人士出嚟派樽嘅。点睇呢个方向咧？ 這個都適合的，因為近排事實上多了的泰裔人士是受感染，那有些可能是暫是啲旅客延長了那個居留的那個停留時間，那你是真的要有些辦法去找到他們出來的嘛、 嗯、 所以你要經過泰國領事去幫手找呢，就都是應該要做的。 嗯嗯，另一个咧就政府都话谂下系咪修例做一啲强制检测嘅，即系啲特定嘅人士当中，如果话即系觉得有任何你又怀疑佢系一个接触者或者受感染者咧，就可以嗌佢一定要验啦咁样。咁呢啲方向你点睇咧？ 嗱，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方向啦。咁大家记得就第三波爆发早期咧，我哋咪有的士群组嘅。 嗯。 咁当时就唔少的士司机受感染。咁政府就喺臨時街停車場嗰度就擺咗站，就幫佢哋留呢個樣本。咁但係始終嗰個反應麻麻地嘅，但係佢哋係高危嘅組別，咁所以如果你係可以做一個強制佢快啲嚟驗嘅話咧，咁你係可以快啲揾到究竟邊個係受感染，佢哋唔知嘅。咁另外就係嗰個印容嗰個中轉宿舍嗰度都係曾經係令人擔心噶嘛。咁但係你自愿式嘅要佢去驗，咁變咗就。好多人可能冇驗嘅喎，咁你咪揾唔到嗰個源頭咯。 唔好意思， 所以呢個機制係好嘅。 好嘅，唔好意思，許教授，因為啱啱收到特別交通消息，想同聽眾觀眾交代咗先嘅，就講到東區走廊往中環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快線咧，有多車相撞，交通意外，好塞車，龍尾去到西灣河港鐵站。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住大欖轉車站，亦都有多車相撞嘅交通意外，好塞車，龍尾去到智樂花園。駕駛人士咧，請盡量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好，繼續同翻許樹昌教授傾下先。嗱，頭先提嗰幾招咧，政府似乎都係從加強檢測嘅呢個方向去做。至於話好多譬如各行各業啊，對民生受影響嗰啲嘅收緊咧，似乎喺尋日公布又不是而家呢一刻佢提嘅重點。點睇呢個大方向咧？ 提高嗰個檢測都係一個好緊要嘅環節嚟嘅，因為始終你而家咁多隱形傳播鏈，如果你可以係即係透過醫管局嗰啲門診俾嗰啲有輕微症狀嘅人去留樣本，另外就係嗰啲特別高危嘅群組突然間出現，你可以做一個強制性嘅檢測，咁呢啲都係即係個重要嘅政策嚟。 咁但如果強制檢測咧，頭先講揀一啲特定嘅群組啦，呢、這個你覺得應該而鬆而緊嘅咧，係咪應該盡量闊啲，希望多啲人驗啊，定點咧？即係畫圖幾闊啊？即係呢個好講，即係衞生部門嘅嘅官員去定嘅咯，究竟做到幾闊係咪？ 你睇下當時係邊個群組爆發咯？即係譬如舉個例，你之前嗰、那個葵涌貨櫃碼頭，突然間咁大型嘅爆發，如果你係可以強制佢哋盡快驗嘅，咁就唔使慢慢去收樽仔啊嘛。因為你收樽仔嗰個過程，你可能揾到幾廿個，但係佢中間隔咗個幾兩個禮拜，佢可能去過好多地方，將嗰個病毒已經散開咗啦。 好啦，咁對大家生活影響大啲嗰啲措施，譬如收緊各行各業啊等等嗰啲，有冇需要諗啊？而家呢刻， 我相信要睇睇嗰個疫情嘅變化啦。咁而家嗰個酒吧群組咧，當然係令人擔心啦。咁、相信我相信政府官員會留意一下，跟住嗰幾日嗰啲措施有冇執行。另外就係嗰個確診數字有冇啲相關爆發出現咯。如果有相關爆發出現，一定收緊噶啦。 酒店就未使住，系咪？即系睇埋数字先都要。呢一刻未使谂住啊！ 酒店嗰度最主要、最担心都系嗰啲旅客，即系将佢个酒店房变咗个派对房间嘅啫。咁如果可以堵塞到啲流动嘅话咧，就冇再有相关爆发嘅话，亦都唔需要话即刻要系即系要禁嘅。 但而家佢就似乎用一个指引咁样去提醒呢啲够唔够啊？呢啲定系要再辣啲啊？ 因为佢酒店里面是当是私人空间嘛，咁所以你暂时都是提供一个指引。如果冇啲人跟随嘅话，我相信可以政府有办法修例，将嗰个居家令咁样再配合埋里面。 咁至于其他呢，之前我哋成日都熟悉嗰啲㗎啦，譬如食肆限几多人一台啊，甚至乎学生返学时间啊，以至到系唔系在家工作嗰啲，未使去到嗰啲住啊，暂时定系早一步出手啊，再稳阵啲咧，点谂啊？通常啲 呢个要政府开会决定啦。我暂时啱啱而家都仲系唔系话太严重嘅情况咧，就未必一定话咁快又要停课。即系通常嗰啲因为你对好多人影响噶嘛， 系啊， 即系你作居家工作啊，停课嗰啲咧就真係有個好明顯嘅社區大爆發，你先至要做即刻做嘅啫。暫時我相信可以觀察一段時間先。 咁市民層面使唔使做啲咩？見到而家呢個形勢啊？ 市民就要小心啦，因為早排四日公眾假期，大家都係出去又消費又四圍去，咁但係真係唔好鬆懈嗰個保護自己嗰個意識咯，一定要係戴好口罩同埋多啲注意手部清潔，同埋就盡量避免私人又好或者係喺啲。人多擠迫嘅場合嗰啲聚會咧，就盡量避免啦。 好，咁多謝曬許樹昌教授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許樹昌咧就係中大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咁都評論翻咧就而家政府最新提嗰啲檢測嘅方向啦，好事嚟嘅，加強檢測啊！教授覺得，大家點睇咧？打嚟講下1872321，除咗檢測之外，對於各行各業而家運作嘅方式。有冇啲咩觀察呢？頭先特別提到可能酒吧多人關注啦，酒店又多人關注啦。頭先講到不同嘅院舍裏面嘅情況都多人關注嘅。繼續聽下聽眾嘅電話先，1872311接通咗陳女士嘅。陳女士你好， 係你好， 早晨陳女士，係請講 啊。係啊，我想講下咧，就最近嗰個浸大新染疫咧，其實佢都喺酒吧度染噶嘛。咁我個人覺得咧，香港就應該酒吧應該一定要禁曬，全部關閉咯。因為咧，我覺得酒咧係一個娛樂，係可以飲完之後咧，其實佢啲人有啲會失咗理智，或者係失咗一個控制能力咧。咁所以佢哋可能會亂曬龍嘅喺場地。咁如果你話下下都要差人去掃場咧，我諗全香港咁多地方啲差人去曬掃場，咁邊個去管理我哋治安咧又？咁其實佢係唔係一個必要性嘅動作嚟噶嘛？飲酒咁可以唔飲噶？咁然之後就係話。其實食肆呢，我覺得就應該要盡量開返俾啲人，因為食肆呢，食呢係人係要食嘅，就唔使飲酒嘅，所以食肆呢應該政府係要盡快開返，令到我哋嗰個經濟復甦。咁然之後呢，酒吧真係冇辦法啦，因為而家疫情呢真係一個好嚴重嘅情況，佢哋一定要停。如果佢哋唔停呢，好似而家一個咁嘅 Taylor Swift 咁就搞到周街都係啦。咁然之後我哋又周圍驚，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係呢個情況係一定要禁止啲酒吧開放啦。如果政府唔去嚴打呢樣嘢，係冇得搞㗎。佢次次都會一定會擺，因為係最重要係。 酒精係會令人哋亂性啊嘛，一亂咗之後嘅時候，即係咩事都會發生。所以其實我覺得暫時應該要稍微要暫停咯。其實酒佢可以喺餐廳飲噶，因為餐廳規管一張張台啊嘛，咁佢起碼都自己一張台去飲。但係酒吧啲人去到亂曬龍爬嚟爬去啊，又或者即係唔知點樣搞到亂曬龍咁樣咯，係咪？咁佢哋會唔同咯？咁其實佢都可以去餐廳食飯咁樣飲酒咯。我覺得就係咁。 OK， 好，多謝陳女士咁提翻啦。之前都有一個22岁啦，喺将军澳嘅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李慧利分校嘅学生咧，曾经去个酒吧嗰度消遣，咁跟住又听到话咧，佢感染咗啦。再听另一位听众先，仲有陈太添啊，陈太你好。 诶，早晨啊。 早晨，陈太系，请讲，请讲。 因为咧，我想讲下嗰个国宝铁卡啊。 嗯。 因为佢一落嚟咧，就系街市嚟嘅。 O K。 好多人嘅。 嗯。 吓，因为尤其是我咧，就系一个长期病患者。 嗯。 我都唔敢落街市仔噶，但系而家咁样，我更加唔敢去。 嗯， 因为咧嗰度咧又有药房啦，一落嚟，同埋好多食肆啦，又卖菜卖瓜卖菜啦。 嗯， 根本上就好多人头涌涌嘅。 系。 咁有啲咧好多咧近排之前都见到好多噶啦。 嗯。 就拎住支烟啊，成日暗暗沉沉啊，又。 嗯 周围吐口水啊，咁样嘅， 嗯， 嗰啲咧就起码咧就有50多、60岁噶啦，嗰啲就， 嗯， 系啦，咁我哋真系嗰度点解会咩嘅？点解如果佢有事，咁我哋咪好容易领嘢咯， 嗯嗯嗯， 因为听讲你哋都讲啦，听讲嗰啲人都讲过，话佢系好难搞嘅呢班人啊嘛， 嗯， 又唔肯戴口罩、啊， 嗯。OK， 總之在你附近，你都住在那裡附近，就見到在流華街市有些人都是做不足那些防御措施，這個就不論什麼人問問都好，都要在這個疫情之下都時時警惕，都起碼戴好口罩，那些都相當重要，而且很基本的，其實現在都已經好了，暫時先談到，回來繼續千禧年代。 主持節目的是潘傑平和劉國華。 首先看《星島日報》報導，本港疫情惡化，昨日一共錄得18宗確診個案，殘疾人士院舍國寶之家爆疫，昨日再增加11宗，不明源頭的個案上升，過去一個星期共有12宗。衛生署署長陳漢儀直言，第三波疫情反彈，情況令人憂慮。政府推出5招以阻截病毒傳播，並且正是研究法律框架，對公共衛生工作有阻礙的人推行強制檢測。其他措施方面就會率先做的是加強社區檢測。今日開始46所普通科門診診所派發樣本收集包的時段會延長，由每日1小時延長去到全日7小時。這個是《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相關報導亦都提到，衛生署署長陳漢儀表示，近日疫情有惡化趨勢，留意到近日有不少人到酒店 staycation， 甚至在房間內開派對。署方將聯同旅遊事務處約見酒店業界，提醒應該嚴格執行防疫措施，包括不建議住客和不同家庭人士共用房間或者開派對。但政府傾向以指引形式規管酒店防疫，呼籲市民自律。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成認為，拒絕不同家庭的人入住同一房間的建議並不可行。他認同酒店並非用作開派對的地方，只限住宿，認為業界應該遵守房間人數限制，例如同一時段最多只可以4至5人。是《蘋果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旅發局昨日宣布與品質保證局合作，將會為旅遊相關行業提供統一的衛生防疫指引，包括餐飲、零售、商場和酒店等等，希望可以增加旅客日後訪港的信心。旅發局說，有關計劃為期1年，即日起接受申請，會分2個階段推出。目前已經有超過1800間公司和商鋪表示有意參與計劃，跟從指引。當中包括大型商場和2大主題公園。商報報導。 信報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年1月公布10項改善民生政策，當中包括放寬2元乘車優惠的受惠年齡，由現在的65歲下調到60歲。信報最近接獲消息，雖然本港長者人數只有100多萬，但長者八達通發行數目遠超400萬張，濫用情況短時間內難以杜絕。當局考慮目前財政狀況之後，暫時未有推行新政策的時間表。 60歲到65歲長者未必可以在下個財政年度享用相關優惠。信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疫症之下失業人數增加，消息指特區政府仍然對於推出失業援助金有所保留，不過有意在下個星期公布的施政報告中為現行的綜援制度拆牆鬆綁，包括容許失業人士可以用個人的名義申領綜援，同時會在資產限額上進一步放寬等等。消息人士補充，方案仍在磋商當中，未拍板落實。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裁判官何俊耀近月被指審理反修例示威案件的時候表現偏頗，曾經以大話冚大話批評作供警員，以及用社會動量形容定罪被告，司法機構收到不少相關投訴。總裁判官蘇慧德在審視每宗投訴案件之後，昨日裁定六宗投訴不成立，認為何俊耀判案的時候沒有政治傾向，又強調裁判官有權評論各證人的可信性。司法機構又說，今後會將法官投訴的結果和論據上載網上給公眾參考。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港的疫情持續反彈，更加是有爆發的勢頭，專家連日都呼籲關閉高風險場所，但是港府沒有積極回應，只是說初步研究修例引入強制檢測，但是細節欠奉。社評說，港府應該盡快公布進一步強而有力的防疫措施，化被動為主動，否則只是勸喻市民留在家減少外出，長此下去亦不是辦法。《經濟日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指，裁判官何俊耀屢屢判案不公，引發投訴。司法機構昨日就八宗投訴作出回應，認為其中六宗案不成立，另外兩宗有待上訴結果。社評話並不令人意外，司法機構自己人查自己人，兼且閉門聆訊，難以令人信服。唯有成立獨立機構負責監察法官，才能夠還市民對法治的信心。大公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講到，建制派屢次就政治案件的判刑不合心意，就瘋狂追擊法官，攻擊司法系統，裁判官何俊耀成為被投訴的目標，其中六宗不成立。民建聯的周浩鼎指，何俊耀斥責警方證人大話冚大話，對警方的聲譽造成嚴重打擊。社論說，如果警員誠實在庭上作供，就不需要擔心遭到法官批評，道理很簡單。成報社論。 《蘋果日報》評論說，中共可以拿近70國的支持去向中國人證明自己香港新疆的政策，可以代表26個國家發言批評歐美侵犯人權，但國際政治的小圈子從來不是以數量取勝，反對中方立場的39個國家，它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不是其他小圈子國家所能抗衡的。評論說，逆普世價值而行，靠大灑金錢建立小圈子去對抗，必定是賠了夫人又折兵。蘋果日報評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对开咧快线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非常挤塞啦，龙尾排到去西湾河港铁站嘅。重复一次位置，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对开咧快线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咁而家近住北角警署呢一段咧去中环方向啊好塞嘅，排到去西湾河港铁站。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大榄转车站咧，同样都系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咁不过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就系啱啱清理咗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大榄转车站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系啱啱清理好嘅。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啦，排到好长啊。而家龙尾去到虹桥嘅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大榄转车站一段塞啦，排到去虹桥。而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崇正新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咁而家咧一带就车多。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崇正新村咧就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带都系挤塞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中间曾经有意外，不过清咗啦，而家交通就系回复正常。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就排到去彩云村；另外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对行道一段就慢车；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慢车的；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慢车。在新界啦，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慢车啦，龙尾去到科学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林佩妮，所谓香港精神呢，是我们对香港人应该有什么特质的期望，建设一个呢更加美好的社会。今时今日的香港需要什么的特质，需要什么的精神呢，是值得我们好好反省一件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020年10月9日，新增18宗确诊，当中11宗涉及残疾院舍国宝之家。 46间医管局诊所今日起延长免费派发样本收集包时间。 6宗针对何俊尧投诉不成立，总裁判官称冇表达政治倾向。 特朗普拒绝视像电视辩论，拜登团队斥对方不想面对选民。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疫情之下咧，關注到而家好似啊，多咗人就揀去酒店嗰度咧就開派對，有啲人又有所謂住宿度假啦，跨家庭咁樣一齊去度假，有啲一齊喺房度開派對咁樣，都驚嚇會唔會又會傳播到疫症咧？見到政府講法咧，就話衞生防護中心咧發俾業界指引，都強調啦，就要保持社交距離嘅措施。咁另外咧就嗌啲住客就唔好。又建議他們就不要跟家庭住在一間房，不要在裡面開派對了。不知道業界反應是怎樣呢？電話旁邊請來香港酒店業聯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成一起談談。早晨李漢成。 早晨早晨，你好李 生。是多成怎樣，你覺得即是開派對啊，或者那些住宿度假的現在的情況？ 我相信這個不是大多數人都會這樣做，但當然我們不排除，特別一班年輕人，即是他們覺得這個時間住一些咁以前咁高檔嘅五星級酒店咁貴，而家可以咁比較咁平，咁變咗一窩蜂去住酒店，去搞啲佢哋嘅年輕嘅玩意。其實呢個都係無可厚非。不過最重要嘅就係咩呢？你有冇注重到當時酒店裏面嘅情況係咪容許你開派對呢？同埋有冇考慮到呢啲咁嘅情況係違反咗好多不同嘅政府嘅規例同埋法例？為了這件事呢，其實我業主聯會即我本人昨日即刻第一時間呢已經出了一份呢是建議的指引呢，是給我所有業界 的酒店去參考。其實所以這個指引其實有很多酒店其實他自己都有某程度上部分或者全部分呢他們都是有會就會實施的。後面包括什麼呢？第一就是其實酒店房間是用來住人的，不是用來開派對的。 啊，这个是香港賓館條例一個牌照裏面很清晰列明了是只不過是給人住，而且也都列明得很清楚房間裏面每一間房間上限的人數是幾多，也都是列得很清楚的。咁意思就係話咧，其實喺某方面嚟講，其實佢已經違反咗旅館業條例，即係第一。喺第二嚟講，亦都係違反咗建築物條例，即係建築物條例之中話，喺某啲處所或者甚至你好好簡單啲食肆都係，你要限制嗰個人數嗰個座位嘅。 嗯， 你唔可以超越咗，你超越咗嘅話，即係會構成咗除咗個建築物嗰個逃火安逃生門啊等等。咁即係兩樣嘢，連消防條例同樣咧。都是違反了，當然我們都考慮到那個599、這個、就是這些相關衛生條例等等、 嗯、 所以我們會出個指引 給業界，就說其實會正視就是酒店房間是用來住宿的，是不是開派對，如果你要開派對的不要緊，酒店是有那些宴會廳、嗯、那你就去租的地方來做、 嗯、不過我們呢就訪問過之前訪問過酒店工會的代表，他就說、哎、因為現在呢酒店有些老闆都見生意麻麻，就都隻眼都暫閉了，以前都不想人家屈蛇，但以前是嚴格執行的，見到多人入房呢叫停他的，但現在就隻眼開隻眼閉了，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呢？你見有， 但我亦都唔排除就係呢個可能性，因為你都睇到其實而家香港差唔多等於入境嘅旅遊幾乎就去到零嘅， 係 咪？咁即係你香港本身你只係靠本地嘅單一市場去維持住，咁我哋嘅做法就係好過你連一啲基本嘅收入都冇。而家酒店係講緊一定要有每日都有啲流動現金，其實呢流動現金做咩呢？酒店打開門，所有電費水費你都要俾嘅啦，係咪？人你請咗啦。咁你都要養住佢哋嘅，咁、 嗯、 都變咗嚟講咧，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希望透過本地消費嘅做法，能夠盡量將每個月酒店業嗰個損失或者虧蝕係減低一啲嘅啫。 係、嗯，咁就喺咁嘅環境之下，啲老闆肯唔肯即係做把關嗰個咧？因為而家酒店裏面好多都私人位置咧，叫做把關都靠翻酒店做喎。 冇錯啦，好坦白講，呢啲係每一間酒店自己嗰個份落嘅本分啦。咁正如頭先講，生意難做，有時都要盡量去遷就。但係其實任何嘢咧，有正面反面嘅。 嗯。 喺呢方面嚟講，亦都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是、話，如果大群組感染喺一間酒店裏邊， 嗯， 其實對酒店個聲譽影響好大嘅。呢個第一。係。第二亦都係就話咧，不幸如果發生任何嘅災難性嘅。或者火燭呢類咁嘅嘢，咁、 嗯、 呢個情形出現嘅時間咧，其實對整個我酒店嘅國際形象啊等等都係有影響，所以變咗其實業界雖然間知道困難，但亦都要考慮到你嗰個可能發生嗰個影響會有幾大幾深遠，呢、 嗯、 個係好重要。嗱，仲有一樣嘢更加重要嘅就係話，每間酒店入住嘅時間，你嘅客人登記咗嘅，你其他人入去住就走上去嘅時間，我哋完全唔知道幾多人係邊個名嘅時間咧。如果事發生的時間，你怎樣去處理呢？怎樣去跟進呢？所以現在我們的建議都要很清晰講到明，其實酒店亦都有很多跟進，就是說麻煩每個訪客你都要登記，知道你去哪裡、 嗯、 起碼有什麼事發生的時間我們可以追蹤到你和跟到你等等、 嗯嗯，始终提紧有啲啊，都系指引嘅方向啦。头先你都讲个大环境之下，而家冇客啊嘛，咁但系靠本地客，你估有几多老板肯跟咧？有几多酒店肯跟呢啲指引咧？ 嗱，好坦白讲，我哋当然就希望系劝喻大家都，其实我可以呢说够胆讲就话，其实有好多酒店自己本身都系做紧同一样嘢嘅。 咩意思啊？做 只不过系政府就唔清楚我哋做咗乜嘢，所以变咗咧，其实我哋都好愿意咧，就卫生署透过最近旅游事务处都联络我，就话可唔可以尽快大家坐埋开会倾一倾个安排咧？因为我喺个指引都讲得明好清楚，我哋情愿自己自律，好过到时政府咧系监管， 嗯。但系就翻翻啦，你估有几多少业界肯自律咧？头先讲到好实际，你都话要有啲流动现金啊，咁啊灯油火蜡都要钱噶，咁嗰啲即系极好两难位嚟噶，对于老板可能。 我相信其实呢类嘅情况唔系话咁多嘅， 嗯， 唔系咁多嘅。其实香港好多市民真真正正系真系去度假，比如话带埋个细蚊仔去住一两日，去欢乐一下。去享受一下嗰啲配套设施。咁我可以讲，唔系全部嘅人都會係咁做，呢個係一部分嘅啫。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一定要維護翻你本身自己業界嗰、那個第一個形象啦，或者個權益啦。咁、 咁亦都係坦白講，你亦都要維護其他住客嘅權益噶嘛。 嗯嗯，係咪？ 所以變咗嚟講，呢樣嘢我哋覺得係責無旁貸嘅。 嗯，即係咪理論上淨係做翻 station 嗰啲客都應該夠啦？就派對嗰啲就唔好俾佢搞啦，咁都可以業界都頂得順 嘅。我哋盡量會喺呢方面咧提醒嘅住客，就盡量去唔好，我哋唔容許或者盡量唔好做類似咁嘅嘢喺裏邊。咁我哋會加強。酒店加強巡查，第一留意上訪嘅人嘅人數啊，突然間係咪某個住客住一間房，突然間根據佢嚟亦知咧，而家好多要將卡先入得上一啲噶嘛，咁佢要留意呢樣嘢啦。咁第二就係話我哋要加強喺每一層嘅巡查，留意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出現，或者太多人突然間出現，好簡單啫嘛。佢好多人出現嘅時間，佢問你用好多嘢，包括牙膏啊、牙刷啊、毛巾啊、筷子啊。即係又飲水啊等，突然間會多好多嘅喎。咁呢啲可以暗示到咩出嚟俾我哋睇到咧？咁呢樣嘢我哋會加以留意咯。 咁呢個又唔擔心嘅，你不嬲都捉嗰啲即係以往啊屈蛇啲，你都捉得好噶啦。係爭在而家係咪個即係積極去做嘅啫？爭在係如果老闆 嗰個積極嘅心。呢、這個這個你放心啊，即係為咗香港整體或者業界嘅整體利益咧。咁我相信我哋所有業界都應該嗰個睇法係應該一致嘅。 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李漢成同你傾到先，多謝曬講翻酒店業啊裏邊嘅睇法係點樣啦。李漢成咧就係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咁講到酒店呢一環，咁另外啦，頭先都講到酒店喺即係而家近乎零旅遊嘅情況之下都好難捱啦。咁所以見到咧。旅客方面雖然而家就未有住，咁不過見到咧就旅發局咧就個新嘅講法，就話宣布咧會同香港品質保證局合作，就為香港不同行業咧制定一啲公共衞生指引同埋發認證標誌，咁等有旅客嚟嘅時候咧就可以統一識別啦，邊啲係合乎標準嘅商户，咁希望咧建立翻香港健康安全嘅形象。商户同業界咧可以免費參與計劃㗎，咁並且承諾咧遵守指引一年，咁就而家咁嘅諗法做，希望最快咧就11月可以開始做啦。涵蓋旅遊啊、餐飲啊、零售業等等嘅。咁一電話旁邊請阿嘉賓傾下先，請嚟由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黃傑龍一齊傾下噶。早晨，黃傑龍。 早晨，葉冠南。 係聽到呢個做法，即係旅發局同香港品質保證局呢個合作，類似整個認證出嚟啦，有幾大幫助咧？你覺得？ 即係而家疫情咧，就似乎都會繼續去一段時間啦。好多專家話未來一年都仲要等疫苗，即係大家都打得到啦。 嗯， 咁變咗我哋咁多業界都覺得咧，即係一定要有啲積極啲嘅行為嘅。就即係你每一波之間，你總會有啲時間生意好翻啲，但係咧又會面對又會新疫情嚟。咁我哋相信，如果你話預備得越好，防備工作做得越好，對個社會又有利，反轉咧對我哋業界生存落去，亦都係有大啲嘅機會。咁所以咪即係制定呢啲指引，希望越多人參加越好，整個香港更加係即係消費得嚟又安全咁樣咯。 嗯嗯，唔好意思啊，黃傑龍打斷你一陣先，啱啱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咧，同大家交代翻先嘅。東區走廊往中環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快線有多車相撞交通意外，好塞車，龍尾到泰安樓，影響到東隧往港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龍尾去到麗港城啦。咁大家注意翻，講多次就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北角警署快線咧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泰安樓啦，咁影響到東隧去港島咧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龍尾去到麗港城嘅，咁大家注意翻啦。好，繼續同翻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黃傑龍傾下先。頭先都講到有關嗰個旅發局講個認證啦，但認證幫到手，其實而家呢一刻都未必幫到住喎，都冇落客咁有個認證都係冇乜用住喎而家。 哦，咁當然咧，即係特別係我哋優質旅遊協會服務嘅旅遊業同餐飲業咧，咁本地嘅人客咧都係我哋嘅客人嚟嘅，做好咗防疫咧就都係一樣受惠嘅。咁等於我哋而家做好準備，咁旅客幾時翻嚟咧，都一樣係幫到手啦。 嗯嗯，我想問一下啦，嗱，今次有嗰個認證啦，當中嗰啲指標難唔難嘅？譬如我見到話要餐飲就要換每小時換氣六次啊，分人上菜嗰啲，都係講開嗰啲做係咪？都唔難做到嘅。 啊，冇錯，你講得啱。嗱，其實咧，我哋呢個指引咧，你話好容易咧，又冇意思啦，係咪？即係人人都有就冇幫助嘅。但係咧，我哋呢、這個我哋亦都認為係做到嘅，即係我哋都問曬，譬如餐飲業同埋零售業啲商會，咁大家都共識呢啲係一啲要啲努力先做到，但係都做到嘅嘢嚟嘅。咁裏邊個別嘅條款咧，其實過去社會都有啲討論㗎啦，即係譬如我公司咁，都有啲譬如執法專員啊啲都試驗咗做咗成兩個月㗎啦。咁真係見到做到同有效果，我哋都見到客人其實而家揀。即係安全衞生係緊要過揀好食同服務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咧就今次我哋統合咗佢呢十項做到曬就得啦。 咁我哋相信會方便到啲老闆咧，去即係究竟呢時睇報紙又呢樣，嗱下時睇報紙又嗰樣，點樣叫啲夥計做咧，都未必個個有方法噶嘛。咁但係參加呢個計劃就簡單啦，總之十項條件清清楚楚列曬喺度，咪叫啲夥計跟住做咯。咁跟住品質保證局又會嚟。即係突擊檢查你，咁啊突擊檢查都成功，咁先攞到個認證嘅，咁所以就即係可以有咁講咯，有個補習老師幫下自己啲夥計，係啊，咁啊實會係好啲嘅。 嗯，如果講餐飲嚟計咧，會唔會啲有啲嘢係小店做唔到，大店先做到？譬如換氣六次嗰啲，會唔會有有咁嘅情況？ 我哋就絕對唔會歧視小店嘅，所以咧，我哋覺得所有呢啲嘢同大細冇關係嘅、 嗯。 你話六次換氣率咧？其實我哋睇個同食環署都開個會，我哋覺得數據上面睇咧，大部分食肆本來都做到噶啦。萬一真係做唔到六次，其實都係買部空氣清新機插住個電掣，就已經無疑得翻到殺翻嗰啲病毒，即係可以做得翻到六次嘅。所以唔應該係好難嘅。買部空氣清新機咧，我哋都睇過市面上，其實二三千蚊都有一部嘅。所以即係投資係有，不過咧唔係話去到無可比咁誇張咯。 另一啲就話嗰陣時成日話執碟專員咁嗰啲嘅小店就可能一腳踢啊，或者人手好緊絕，未必分到啊。呢啲會唔會難啊？對佢哋， 我成日都係嗰句難極難過執笠，難極難過冇得開門。即係我覺得咧，都係排班上大家花啲心機。即係就算你真係人少到不得了咧，就買多兩支洗手簡易。即係執完嗰啲污糟碟咧，就搓翻隻手先好上菜。喂，咁即係老實講啦，自己屋企食飯，自己食飯都要咁有衞生啦。咁我哋對客人都要對得住先得。我認為呢啲咧唔應該再講困難嘅，應該大家一齊要盡力做。 嗯，好啦，除咗呢個認證之外，仲有冇其他諗法咧？譬如政府嘅支援啊，或者其他譬如旅發局啊咁嗰啲，有冇最近有冇傾啲咩嘅啊？ 嗱，今次咧，我哋已經係旅發局全數支持嗰個申請費用啦。其實成本都唔平嘅，即係品質保證局每間店去查咧都。即係段千段萬蚊嘅，要因為都好多嘢做，咁但係全數資助啦。咁但係你話譬如頭先買空氣清新機啊嗰啲咧，我哋都有同政府去傾嘅，即係我哋好多飲食業商會都曾經同政府數量化開個會。咁我聽到佢哋回應都係積極考慮嘅，咁我都期望佢哋短期內都有啲幫到我哋業界措施陸續出嚟啦。咁因為始終抗疫都咁長時間，事實上都業界都好困難。咁政府有多少少幫助，就對我哋都有好處咯。 另外下一批支援有冇再期望咁？你新一個譬如寫緊施政報告啦咁嗰啲？ 我哋成日都有期望嘅，即係當然我哋最期望就係疫症改善啦。但係否則嘅話，譬如你話保就業係咪要做多三個月啊？咁其實我哋都期望係有一啲繼續嘅補助咯。 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黄杰龙倾到先，多谢晒你啊，黄杰龙咧就系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啊，讲到嚟紧旅发局就话搞一个统一认证，大家见到认证入去啲铺头有信心啦，帮到几多咧？帮到旅游业界嘅复苏咧，可以打嚟讲下啦，1872311。另外讲到酒店嗰度话成日有人开派对，惊有风险，呢度你有冇啲咩观察咧？打嚟一齐倾下。 冰茶想到八年啦， 九钟上堂啦。 今年立法会选举延期，原界议员继续延任。但民主派早前就去留，希望透过民调决定，在两者结果都不过半的情况之下，大部分议员选择续任。究竟他们在接下来的立法会会有什么挑战？今集邀请到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上来跟我们谈下。 星期六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霞新秀发言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表示，日前同食物及卫生局官员开会，对方十分关注酒吧内通风的情况，并且向业界提供指引，要求加强换气次数。但是会上并没有提及停业问题。他又说，当局提到一旦疫情出现第四波，将不会再有赔偿。梁立仁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表示，业界会配合食卫局的要求，亦都已经推出承诺约章，要求顾客填写健康申报表等的措施。 他又说知道有些酒吧可能停业太耐，复业之后有生意就不太遵从防疫规矩，他呼吁业界要严格跟从防疫措施。他又指出传媒经常报道有无牌酒吧，他认为那些属于无牌卖酒处所并非酒吧，又希望政府加强打击一些无牌亦都不适合开派对的场所。牛头角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女子死亡。事发在凌晨四点几，一名女子在牛头角道和安善道交界过马路的时候被一架驶至的士撞倒，重伤昏迷，救护员到场将她送往联合医院抢救，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正在调查意外原因。内地单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个案，当中陕西占10宗，上海6宗。另外，内地单日新增1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无新增疑似病例。内地至今一共有85521宗确诊病例，仍然有206宗现有留院病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已经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承诺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且投入使用之后，将会确保发展中国家有平等机会获取适合、安全和有效的疫苗，并且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为全球团结抗击疫情作出贡献。美国白宫医生康利指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总统特朗普已经完成疗程，重返白宫之后身体状况亦都一直稳定。特朗普对疗程的反应极佳，亦都未出现病情恶化的迹象，因此在当地星期六，即是特朗普接受疗程的第十日，可以重新参与公众活动。至于备受关注的第二场总统选举电视辩论几时进行，特朗普扬言不会参加辩论委员会建议在今个月15号举行的视像辩论，反建议在今个月22号举行面对面辩论，强调自己已经不具传染性，可以马上投入竞选活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一方同意视像辩论，批评特朗普明显是不想面对选民针对他防疫和经济缺失的提问。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和有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2点，系升49点，总成交金额9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2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75点，升2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云顶、新耀系报71.3，腾讯控股540蚊，升5蚊。阿里巴巴292蚊，升2.4；美团点评269.2，升2.4；信义光能系报14蚊，跌1.2；友邦保险80.2，升2毫；小米集团21.1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4，瑞士法郎0.917，加元1.319，人民币6.729。英镑兑美元1.295，欧元兑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29点，跌17点。港金现价报17,55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99美元，卖出1,90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东区走廊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对出咧快线，由于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泰安楼，咁亦都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咧，因为出口啲车去唔切啊嘛，咁所以而家去香港方向咧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噶。咁但系观塘绕道后少少咧，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又开始塞车，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警署快线啦，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影响。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泰安楼，咁亦都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咁但系观绕后少少，近住观塘码头嗰段咧，又开始塞车啦，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有意外，咁龙尾就喺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咧有交通意外，咁不过咧就冇影响观塘绕道去旺角嘅交通啊。咁近住丽港城嗰段车多少少，咁而家观塘绕道最主要塞咧都系去翻东隧同埋油塘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较早前啦，近住大榄转车站啦，多车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啊。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大榄转车站啦，多车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智乐花园。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崇正新村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崇正新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由于受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去到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辆红行人桥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李娜的性格咧比较直爽，佢话我系一只刺猬，刺猬受惊嘅时候就只会去反击。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佢有一场比赛咧，先输咗一个好大比赛，6-0添就输咗。江山佢老公就走落嚟同佢讲嘢，因为做教练啊嘛，佢闹到飞起，你睇唔落去唔好睇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咋。私人物业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的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的树木做风险评估， 还要跟进他们的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嘛。 想知多些可以参考发展局的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看看。 2020年10月9号新增18宗确诊，当中11宗涉及残疾院舍国宝之家。 46间医管局诊所今日起延长免费派发样本收集包时间。 6宗针对何俊尧投诉不成立，总裁判官称没有表达政治倾向。 特朗普拒绝视像电视辩论，拜登团队斥对方不想面对选民。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上嚟9:40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今朝都系集中讲紧疫情嘅情况啊，继续听下大家嘅声音先。有梁女士啊，梁女士你好， 系啊， 早晨，早晨，梁女士， 早晨系。嗱，我讲有三点啊， 好， 即系我讲紧头先针对有啲听众咧，有啲女士啊、男士啊咁讲，第一全民检测。他說要做全民檢測，我就認為是做不到的。 嗯， 因為全民檢測你幾百萬人，你怎麼檢啊？一日檢曬他就可以。因為 你如果不是呢，我今天去檢了，明天出回來，後日我去街市哪裡中了招。 嗯， 那時候我檢了了，說我沒事，跟住過兩天我就中了，那又怎麼解釋呢？ 嗯， 好了，第二中國大陸管理得那麼好，因為他們是封城啊。佢哋咧呢個區，譬如話呢一個灣仔區，或者 小區嗰啲啦， 係成個區封咗佢。 嗯， 有所有大廈都圍集有管理員，出入都唔准，係由人哋送嘢嚟嘅啫。咁樣先做得到，你根本就可做唔到。第二再講多，我就認為酒吧就完全唔好開啦。不論你有牌冇牌，大大小小嘅酒吧就唔好開啦，就封就停業14日。咁就政府資助翻啲俾佢哋，資助啲補助俾佢哋。咁仲有一樣嘢，去食飯嗰啲人，有位頭先有位女士話喺餐廳飲酒，餐廳係可有啲係唔可以賣酒㗎，記住，因為佢呢位女士就講漏咗，餐廳唔可以賣酒。 有啲得嘅， 有啲得，又唔係全部啊嘛。咁、 嗯、 啊，不論咧，快餐店有兩間嘅出名快餐店啦，同埋任何嘅餐廳咧，我希望啲人咧食完就快啲走。 嗯， 我重点就讲呢样嘢啫，即系食完就快啲走啦。如果要倾偈，出边倾，去出边街啊，公园倾。咁、你走咗咧，不论你餐厅、快餐店，好食完快嗱嗱声走，就可以俾人哋呢间餐厅、呢间食肆可以再做多一轮。 嗯， 第二张台，你就唔好喺度慢慢摸、慢慢倾啦。咁、如果系真系大家系全民，即系话做好啊，食肆有生意啊，咁样就快啲走啦。就唔好坐喺度慢慢嚟磨啦，磨咧就傾啦。咁變咗啲餐廳、快餐店可以做多一輪啊嘛，留翻張丟空一張台出嚟俾第二個人再嚟啊嘛。咁、令到呢個餐廳、快餐店可以做多啲生意啊。我就重點就講啲人食完就快啲走。 OK， 好，總之就傾偈啊，都係個高風險啊，除口罩除低咗之下嗰下都幾危險嘅呢、這個。多謝曬梁女士先。早盧女士添啊，盧女士你好。 系你好， 早晨，刘女士，清楚啊，请讲啊，刘女士。 哦，咁样嘅，咁我系一个注册护士嚟嘅。 嗯， 咁咧就曾经试过有啲旧同事咧就揾我话，啲老人院社咧请 part time， 咁啊揾我，咁咦，咁我做紧嘢嘅，咁点做啊？佢话，好简单嘅啫，其实你挂个名嘅啫。基本上咧，就只不過咧，就係有巡查嘅時候咧，佢哋之前一日先通知咗院社，咁咧就叫我第二日咧就去驗一驗身，話俾佢聽，哦，有個咁嘅人喺度做嘢嘅啫。咁基本上咧，我就唔需要去拍藥啊，插尿喉啊，換胃喉啊，咁樣乜都唔使。 去都唔使去添，或者淨係咪啊？ 係平時唔使去㗎，係巡查嗰日去咯。 有冇做過？結果你 冇啊。因为我而家做紧正职噶嘛，就系咁啊。咁即系话咧，其实咧，我谂话副议员要跟进下，究竟其实啲社署巡查需要系突击咧，会唔会系话，哇你次次都系咁样事先做定通知佢哋，咁佢哋次次都可以无运过关噶啦。咁基本上好多嘢佢都可以执正晒，好似你哋洗太平地咁吓、你明我讲乜嘅啦？ 明白明白。好，多谢晒啊，卢女士提供先，多谢晒你啊。跟住阿李先生添啊，李先生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李先生，李先生。 冇，我就想反映一下嘅啫，即系呢个其实都系我自己亲身体验过嘅、 啊， 就关于嗰啲酒楼食肆同埋嗰啲 staycation 嗰啲酒店嗰啲咧管理咧。咁、咧，我发觉咧嗰啲酒楼咧就有啲就真系好唔自律嘅，即系虽然话限聚令系四个啊，佢哋咧就譬如有啲熟客啊咁咧。可能啊，晏昼啊食饭啊，咁啊七八个啊，咁啊嗰啲公司嗰啲，佢哋咧就专登咧就开间房啊，或者搵啲围板咧就围住咗，咁嗰啲人咧就坐入去，咁但系咧里边啊冇隔离冇剩嘅，即系全部都系可能十个一张台啊，八个一张台咁样噶， 就完全就 违规嗰啲， 就专登咧就系即系专登咧安排佢入房，或者搵啲围板围住咗，就等你出边啲人就睇唔到嘅。咁个猫我嗰次咧就啱啱就我第一个入去嗰间房嗰度嘅，咁我拉咩咧就安排咗就几台人咧跟住入嚟坐。但系嗰啲咧冚唪已经超过晒四个啦。 几时嘅事啊？呢个系好近期嘅事啊。 五个嘅啫， 唔系好近期嘅事嘅呢个。 近期前个礼拜嘅啫。 O、okay, K， 好啊。 系啦，咁啊，即系此其一啦。咁另外咧，酒店亦都系啦，因为我都试过嗰啲 staycation 咧，咁样，亦都系发觉咧，哇，见到好多房间咧，好多一大班年青人啊，咁啊，应该我谂去买晒薯片啊嗰啲，我谂啊，应该啲入去都系搞 party 嘅咁样，成班人嘅。 多成点啊？大概有几多人到啊？一间房？ 我谂嗰度起码都有十一二个，应该都有，即系成班人涌入去啊，咁样，但系冇人理啊。我见其实。睇到咧，成班咁涌入去，完全冇人，即系唔会有任何啲人咧走埋去过，问啊你去边间房啊咩成啊，即系冇掩鸡笼咁咧自出自入嘅。啊咁咧，你知有就算啦，唔好讲话限聚，你都噪音都特别多啲嘅，你坐喺隔篱房都，我哋喺门口都行过，你听到哇哇哇哇听到。 酒店啊，取態都唔理。頭先你話係咪啊？咁而家就話嗌派啲指引，就嗌佢哋睇翻緊啲啊。呢啲有冇用咧？覺得？ 咁某程度上有用嘅。嗱，我自己覺得咧，喺呢啲情況咧，其實最好話，我覺得要整個舉報制嘅，有獎金嘅舉報制，咁啊最好啦。全民都去監察。即係話你最好噶啦，你坐隔離，因為佢好聲嘅，走車咁遠嘅，或者有人嚟咁啊，有人提出。喂，如果你全民監察，你一個個都有手機，你影低咗，你冇得走啦，係咪啊？我去舉報，喂，有片有剩，你冇得走啊！我你最緊要係實名制，係咪啊？嗰個人肯出嚟做證嘅更好。 OK， 好， 係咪啊？ 好，多謝曬李先生意見啦。講到喺酒店又好，酒樓又好啊，都有啲觀察啊，都唔啱規矩，覺得都。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又想关心下另一个议题啦，政治啲嘅议题啊，讲讲，因为咧就见到啊区议会啦，咁后屘即系选出咗新一批议员之后咧，都未有机会咧同而家新上任嘅民政事务局局长啊徐英伟会面。咁寻日咧就见到有大概20个啦，区议会嘅正副主席咧就第一次就同阿徐英伟局长咧就见面，就话倾咗大概2个钟头嘅。咁具体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请嚟有18区民主派联络会议召集人，亦都系西贡区议会主席。钟锦麟一齐倾下噶，早晨，钟锦麟， 系早晨，叶冠林， 好啊，可唔可以讲下寻日嗰个会面点约嘅先？ 哦，寻日我哋咧其实系同局长系讲咗一啲区议会嘅职权问题啦，仲有区议会嘅拨款啦，再加上之前成日听到啲区议员去申领开支嘅困难，同埋即系希望喺开放议会嗰度咧都可以做到啲工作。就住呢四大嘅範疇咧，係向局長去表達咗意見嘅。裏面有啲局長就重申翻過往嘅政府嘅立場啦。例如區議會嘅職權嘅問題啦，咁樣咁就即係佢哋就唔認為政府係有即係改變過嗰個界線啦。咁同時間亦都有啲議題咧，即係政府係即係都話可以再研究，譬如開放議會等等嘅問題啊，咁樣。咁但係即係與會嘅區議會政府主席都會有意見啦，就話即係雖然話會可以繼續跟進啲議題啦，咁但係之後點樣跟進，我有問題即係想點樣同政府，譬如民政事務總署啊，或者即係民政事務局可以溝通到啊，咁呢啲其實都冇一個好確切嘅答案，咁所以都令到好多出席嘅區議會政府主席係都感到不滿嘅。 但我想問下，尋日即係開會嗰個情況大概係點先？你之前係點樣促成呢一次見面嘅？ 其實喺徐英偉局長喺5月即係上任冇耐啦，我哋喺5月初其實係都曾經咧係都打算係會面嘅，咁但係當時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所以就個會面就擱置咗。咁去到近日啦，咁我哋即係好多區議員都面對唔少，即係例如區議員申領一啲營運開支上面有困難啊，或者即係區議會嘅運作上面，我哋見到即係都越嚟越多嘅政府嘅干預啊咁樣，咁所以就即係認為係有需要去去見即係去開呢個會去傾翻呢個問題咁樣啦嚇。 咁咪18區都有區議會嘅代表有喺度啊？ 大部分都有嘅，係啦。 好，咁就見咗2个钟头係咪？ 系。 嗯，我头先你提过有几个范畴有棘啦，譬如职权啊、申请开支啊嗰啲，有冇边一个部分你觉得最有成果嘅咧？讲咗咁多， 我谂都冇乜特别边个部分系有成果啦。有啲可能比较容易啲，政府可以即时做到嘅，即系譬如开放议会嘅问题，区议会网页即系嘅个公布资讯嘅流程，如果系可以改善到嘅，咁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一步啦。咁但系即系呢一个局长都认为系需要再研究，咁我哋系想继续去跟进嘅。咁但系即系之后点样去联络翻，咁都俾唔到呢啲联络方法我哋啦。 嗯，申领开支嗰啲咧，有冇讲清楚点样做法？第一， 呢、這个其实都冇讲得好清楚，系可以点样去做法。咁佢即系话，因为依家有一个法律嘅 case 啦，咁样咁就所以就唔方便去评论太多啦，咁样。咁我哋即系都重申翻个立场啦。依家即系政府喺行政程序上面加多咗一啲嘅关卡，系不必要多此一举嘅。咁、而即系过往嘅即系处理一啲即系可能涉及到非区议会职务嘅开支，已经系行之有效，其实唔需要额外去做咁多行政程序咧，去令到区议员去即系区分翻一啲即系区议会职务同埋唔系区议会职务嘅开支咯。咁呢个局长讲咗佢哋原则上面嘅睇法啦，咁但系即系具体运作上面都冇一个好具体回应嘅。 嗯，咁可能外间比较多关注咧，就之前开区议会咧都见到有时有啲官员离场嗰啲嘅。咁寻日你都触及呢点噶啦，应该咁有冇啲咩具体回应啊？又？ 具體回應就係局長嘅方面認為，其實區議會都可以去即係跟進好多嘅議題，即係例如佢做咗個統計，新一任區議會至今咧，其實都處理咗800多項嘅議題嘅，即係18區加埋。咁但係即係同時都有留意啦，就話即係其實係我哋寫咁多嘢係因為即係過往政府做得唔好，或者即係對於政府嘅答覆唔滿意，先至要做咁多嘅議題。咁而即係關注到最核心啦，即係譬如都我哋有提到話，即係點解去到一啲警察嘅行動問題，區議會人唔可以討論啊？咁樣呢啲咁局長就冇進一步回應，佢即係話係即係佢哋都諮詢咗律政司同埋相關部門嘅意見。咁至於即係我哋都希望係可以公佈翻，咁你即係攞到嘅法律意見係乜嘢咧？即係因為好多時區議員都唔係話想去挑戰你嗰個紅線，而係即係我哋真係想去務實咁去處理一啲嘅地區民生嘅事情，但係最後都被認為越權嘅時候，咁嗰條界線係點樣咧？咁呢度都冇具體交代得好清楚。 係咪你哋八月嘅時候，政府都更新咗區議會個內部指引，即係話如果官員就可以唔出席一啲如果議題屬於全港性質嘅，或者面對議員侮辱言論可以離職嘅，有冇觸及呢份指引啊？ 講得比較少嘅，係啦，咁就冇乜特別去觸及，因為我哋都其實唔係好掌握呢個指引嘅詳情啦。 好多人都會期望就見到即係區議會之前好似同政府個關係比較崩緊一啲嘅，都係會唔會見完一次局長會有啲變化咧？咁你總結下有冇呢個感覺咧？ 我形容即係因為我哋都已經係將我哋認為可以即係令到區議會運作嘅一啲更加暢順嘅方法係已經書面係提交咗，尋日我哋都已經講曬出嚟，裏面有啲可能比較難一時三刻達成共識嘅，有時亦都有啲係即係比較容易可以做得到嘅，咁但係即係政府都未具體交代到嗰啲意見係點樣去落實啦，咁所以我形容即係未來個政府同區議會嘅關係仍然會非常之困難啦，咁但係我覺得個波喺政府度啦，咁如果即係政府係有誠意同我哋傾嘅，咁有啲項目我哋都好樂意去繼續去各區派出代表同政府繼續跟進點樣令區議會嘅運作係更加暢順嘅。 嗯，尋日都選區議會，即係政府最第一次好正式咁見局長啦，嗱，徐英偉局長算後生嘅局長嚟講，四十頭嘅啫呢個。佢你第一次見即係正式咁樣會面啦，個風格點樣咧？可唔可以評一評咧？處事風格貼唔貼地啲啊？會唔會定係點樣啊？ 畢竟佢都係重申翻政府嘅立場啦。咁所以大家對佢嘅回應咧都係好失望嘅，而且即係大家都係除咗即係區議會運作之外，亦都觸及到一啲地區球隊嘅問題啦，想同佢深入交流嘅時候都冇講得特別好清楚，或者即係真係大家係一個好有建設性嘅對話去講點樣解決即係當前嘅問題。咁我諗 要睇睇未來佢真係點樣去跟進翻唔單止區議會運作嘅問題，而係即係區議會關注係屬於民政事務局個職權範圍嘅嘢係點樣跟進咧？咁呢個係有待觀察嘅。 嗯，有冇約下次見面咁你？ 我哋其實有要求過係有啲恆常嘅溝通機制，未必係即係真係直接同民政事務局局長咁，或者可能譬如我哋要求係同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都可以溝通得到，但係局長方面都冇補充。 即系冇约实噶，而家即系都讲话大家想见，但系就冇讲有冇机制啊，见咁一啲冇啦都。 我哋想即系继续同政府沟通啦，但系即系政府冇讲实究竟之后系咪可以有即系沟通到啦？尤其是区议会政府主席系咪同啲政府嘅高层官员可以沟通到？咁呢、這个陈文局长冇讲实嘅。 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钟锦麟，好详细讲翻即系同局长会面嗰啲情况啊。钟锦麟咧就系十八区民主派联络会议召集人，亦都系西贡区议会主席。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提大家先。今日25度，外边相对湿度咧系65%嘅。今日倾到呢度啦，下个星期一再有千禧年代。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将近300年前，法国君主制度下边。孟德斯鸠提出以三权分立为实施手段的法的统治，的确大胆而前卫。 他在序的开头战战兢兢地写下，本书谈及的事物难以计数，如果其中某一件冒犯了读者，这样绝非因为我用心不良。不要单单翻阅了寥寥数页，就对这一部花费了20年心血的著作妄下断言。受到赞许或者贬斥的应该是整部著作，而不是其中的某几句话。 论法的精神有太多精彩论述，难以尽述，有些句子至今仍够发人心省。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亦都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有权势的人倾向于侵犯无权势的人，这个是人类生活的一大特点。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往往使用权力一直到预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性和向恶性，只要缺乏足够的约束监督，任何权力都会生出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任何专制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就将会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之中，人民变成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人民只会为某位演员而狂热，他们并不会为政府分忧，亦都不关心政府有些什么打算，而是悠然地等着领薪金。变坏的绝对不是新生的一代，只有在年长的人已经腐化之后，他们才会败坏下去。对于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 孟德斯鸠的论述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确影响深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论法的精神》，作者孟德斯鸠，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哋大部分嘅教师都系非常之专业，但系我哋必须要抽出极少数嘅害群之马，维护成个教师团队专业嘅尊严。 一名小学教师被指有计划地散播港独，教育局取消该名教师的注册，局方的考虑因素是什么？又会怎样回应社会的意见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来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副秘书长陈萧淑芬。